了富强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，又到了嘉宾访谈单元了。今天出场的歌唱家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，让我们从他的歌声中寻找曾经的感动和记忆。 曾历经贫寒，啊，牡丹，啊，牡丹，哪知道你曾历经贫寒。 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具有深厚的声乐造诣，他的演唱甜美，音色明亮，感情真挚，牡丹之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 实际上在牡丹之歌之前，刘源老师就给我写了，那是78年的时候，我就是为电影这个甜美的事业，第一个唱的是我唱，就那个甜蜜的工作，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，甜蜜的歌，甜蜜的歌儿飞满天。其实那首歌是给我写的，但是我录了以后呢，咱们不是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了，特别到79年，我们这个各方面都开始一种新的面貌。刘源老师呢就想把这首歌再改一改，就是特别加一些电声的东西。我是78年的年末跟着东方歌舞团王昆老师到东南亚演出，走了3个月，回来的时候呢已经到了79年的2月底3月初了，哎。但这部电影呢是3月8号要公演，是38献礼片。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这个消息了，是找我录音。 我说那我回不去，不能把，因为我们每天都演出，说不能把演出放下。啊，后来呢，我们回来以后呢，这电影放了以后，就别人来唱了。刘英老师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说大卫挺遗憾的，可惜了。你看这首歌给你写的，你唱不了了，别人唱了。”我说：“这样吧，后边我再补你一首歌，还有部电影《红牡丹》。”啊，结果我一听这首歌更好，哎，这首歌更艺术性更强，哎，这首歌呢也有个特点，电影还没演，大家会唱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唱片公司啊，先把这首歌出唱片了，那是那个薄膜的塑料唱片，五毛钱一张那个。我据当时于波老师，就马季的爱人，当时他是这个中国唱片社的编辑，就告诉我说，大卫这一卖就是50万张，说这首歌电影还没演，这个歌大家先会唱了，所以这个电影演的时候反响就比较大。 1969年走上部队舞台到现在，贾大为从事舞台演出工作已经整整40年了。歌曲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是他的另一首代表作。歌曲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是贾大为的一首原创作品，这是他刚离开部队不久后创作的。当年贾大为的连队在内蒙古生活很艰苦，但是6年的部队生活对他做人做事有了很大的影响，所以离开部队后很想念那里的生活， 于是他有感而发，创作了这首歌曲。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继续让我们在记忆的歌声中畅游。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主题歌《敢问路在何方》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了。这首歌自问世以来多次在国内获奖，1998年他获得法国首届华人影视歌曲雄狮奖。也许您不知道，当年正是蒋大为的演唱挽救了整部电视剧的音乐。 本来这首歌不是我唱的，是个女生唱的，后来呢播了十几集后停了啊。后来我从杨杰导演的知道，就是很多领导有意见啊，觉得这首歌西游记应该是男生唱，不应该女生唱。西游记是中国的名著，不应该流行唱法，应该是比较正宗的民族唱法。结果有一天我是录那个吉林台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林海雪七集，我录了以后呢，西游记那个剧组都在那坐着，除了导演和作曲们，很多音乐编辑们都在那。哎，说出来以后，他那音乐编辑叫王文华，他说大卫，他说你声音挺好，他说能不能给我们录一录？哎，我说可以啊。结果我就拿着歌片回来，我爱人孩子，我没听过这首歌，我爱人孩子就给我讲，说西游记他们看过怎么回事，这歌是怎么唱的，怎么个风格。哎，然后我就根据大家的意见，然后我根据我对歌曲的理解，我就加了很多的情绪和意识，夸张的说，你比如说一番番春秋冬夏，这一番番这滑音，一唱唱，包括这两句唱法，在唱法上我是用半唱半呐喊的感觉，不是纯那个不是那种纯唱的感觉。所以我唱了以后，那天录完以后来电话了，作曲的许静清在说今天谁唱了，说蒋大为，我听听，他就在电话里给他放了一遍，他电话听完了，好，就这个版本，马上今晚给导演杨杰送去。结果杨杰导演一听了这个歌以后，眼泪下来了，说好歌，好歌。他说没想到蒋大为把这歌演绎的这么好，结果这个歌一个礼拜以后就播出了，后来我听杨杰导演说，当时有些领导就意见要换音乐，就说西游记的音乐不好换， 所以杨洁导演他用了一个拯救两个字，说你这首歌拯救了我们西游记的音乐。为什么？当时就是因为这首歌我唱了以后通过了，领导说挺好，所以后来音乐也没改。本来让整个音乐改掉，所以这首歌后来没想到这首歌唱了以后影响这么大。而且后来现在这首歌它已经脱离了电视剧原来那个氛围，已经升华成一种艺术歌曲了。 从艺40年来，贾大为演唱过上千首的歌曲和上百部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，其中像《驼铃》、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》等都是他的代表作。在演唱这些歌曲时，贾大为总是将自己置身其中，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。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曲。 两眼泪，耳边响起驼铃声，路漫漫，路蒙蒙，革命生涯常分手，一样分别两样情，战友啊战友，亲艰险，洒下一路驼铃声，山叠嶂，水纵横，顶风逆水，雄心在，不负人民。春风传家